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向北扩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539点，升375点，总成交65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2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12,507点，升20点。部分活跃港股：新东方在线17.46，升4.8；腾讯控股380.2元，升9.4；阿里巴巴105.9，升0.5；美团200.6元，升0.2；盈富基金21.86，升3.4；南方恒生科技4.69，升1.02；快手86.05，升3.2；中电控股68.5，跌4.05；中国平安52.65，升0.5；港交所364.6，升6.2。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9.633，瑞士法郎8.121，澳元5.473，加元6.066，新西兰元4.975，欧元8.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9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4点，升642点。港金报17,23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47美元，卖出1,838.9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多，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另外葵涌的葵青路由于有水管急收，葵青路去葵芳方向近住荃湾路的快线封闭。油麻地的西贡街都是有水管急收，西贡街去渡船街方向近住西贡街游乐场对出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小甜酒甜就是健康之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屯门宝田村四座、长沙环幸福村福明楼、长沙环碧海蓝天五座、何文田半山一号32座、马鞍山锦峰苑锦惠阁、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一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啦。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还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喂，我今朝咧就去咗呢一个运输署嘅牌照事务处嗰度咧，咁啊续借车嗰个行车证啦。喂，我真心觉得而家咧网上登记咗之后咧，所有嘢都好方便。你去到话俾佢听，哎，我系约咗几多点嘅，咁所以绝。咁咪搞掂啦！ 同埋你可以预先已经填晒所有资料，去到就净系可能出现同埋俾钱咋嘛？ 系啦，你可以 download 张 form， 然后填咗去。但系我就系去到先攞 form 嘅，我就趁排队嗰阵时填啦，即系啲字写到歪嚟歪去咁样啦。不过我以前咪话嘅，就你去到嗰度俾 form 嗰度，就系俾呢一个叫 EPS， 咁啊快啲咁样。 系， 但原来而家唔得啦。而家咧，原來你要去翻嗰個咧繳款處嗰度咧，就集中喺嗰度俾錢。 哦， 但咁嗰個交嘢就係交嘢啫，俾錢就另外一邊咁樣咯。 哦，咁咪多咗一重功夫咯，相對。 咁啊係，同埋但我冇所謂，我預早咗，因為我今日我 book 係咁久嘛。 哇，好早啊，真係。 早啊！ 唔係，我想早啲搞掂咧，咁我真係多啲時間用啊。因為咧朝頭早咧，好似咧，如果你 book 太晏又同人哋逼咁樣啦。不過。真係你要而家即係要一啲咁嘅政府嘅服務嘅話咧，一定要網上預約咗先。你預約咗之後咧，就一切咧都好順暢啦。因為今朝我見到有，因為其實佢都有呢一個walk-in 嗰啲籌噶嘛。哇！嗰條龍咧長過彌敦道啊。 係嗱，我相信因為即係譬如你懂得即係上網去 booking 嘅朋友咧就叻啲啦，咁你就好容易搞掂啦。但係其實有啲朋友真係唔識點樣去用上網去搞呢嘢嘅時候咧，佢哋真係要現場嚟到先搞到㗎。係、 同埋有一啲嘅服務咧，其實你 even 你真係可以上網幫佢填曬所有嘢都好啦。嗰、那個人都一定要親身去到，好似我之前咁樣就幫我公公婆婆咧就整呢一個即係護照啊。咁你知道老人家佢唔識㗎嘛，咁都係靠我哋啲後生去幫佢做㗎啦。咁就你上網已經擺曬佢嗰啲護照相啊，填曬所有資料咁樣，最後佢就去到現場攞路面，然後俾錢，咁就搞掂啦。可能前後都係十分鐘就已經完成咗成個過程。咁我就覺得比起以前就方便好多，以前真係要去排隊㗎嘛。 另外一個我覺得咧，而家方便嘅即係網上咧就報税啦。即係以前咧報税嘅時候咧，佢有份嘢寄俾你㗎嘛，你每次要填一次咧，你直接。 但好易填啫，填个总额咪得咯。 唔系，以前嗰啲即系文字版本嘅时候咧，你要逐样嘢填噶嘛。你每一次你都惊自己填错，你就攞翻旧时嗰份。但你搵有时候，哎呀，先上面嗰份唔记得影印低咧，咁讲你就惊噶嘛会。 同埋如果你系纸本填税表咧，你有阵时你会惊自己查即系填错嘢，你要查咧，跟住你又唔可以用涂改液啊，你又要签名，呢啲好麻烦噶。 系啊，所以网上报咧就好方便啦，因为佢就一早已经个有晒所有嘢到啦，你就真系净系改咗嗰、那个价钱，然之后如果你今年有啲多咗啲嘢咧，你就填翻落去，搞掂，即刻就交得啦，好快啊，真系。 不过而家咧又系啊，即系税局咧又系好多人嘅，即系打电话去查询嘅话咧，个电话咧系好似咧。 即係咧嗰啲 長期未能接通， 啲長鈴咯，淨係得個響字咁樣，好似冇人聽咁樣咯。係啊，咁而家都係一個報税嘅一個季節啦。 係 啊，都所以大家都譬如話你如果係有啲電子報税嘅，咁你就要留意翻自己個 email 究竟有冇收到啲 notice 叫你記得要報税啦。咁你都要 check 你嘅信箱啦。最近咧，我覺得另外一個比較方便嘅一個即係網上預約系統咧，就係申請呢一個身份證。 哇！呢個證係 perfect 啊！點解我會覺得 perfect？ 因為我係第一 lock 噶嘛，我係嗰啲即係 senior citizen 啦，第一 lock 即係我疫情之前嘅。 係係。 去到好快就已經到啦。咁到之後咧，影相啦，影相之後咧，佢仲會問你：先生啊，呢張相靚唔靚啊？唔靚可以再影過喎。跟住我話：其實最多影幾多次啊？其实最多啊，唔好太多啦，三次啦。但如果你要嘅话，俾多次你都得嘅。哇，直接佢冧啊！但因为我自己本身个人咧，亦都系冇乜所谓啦，好随性啊。所以第一张影雪接几大咧系嘢。 我都觉得而家影换身份证好方便。我上次咧，因为你要入去嘅时候，你都安心出行啊嘛。到我出翻嚟嘅时候咧，哇！十分鐘唔使出咗嚟啦，已經係，因為佢就係啦，所有嘢一早喺屋企填好曬，你去到嘅時候咧，淨係去影相，然之後埋去傾幾句偈，搞掂就得咁樣咯。 唔係咁啊，未必一定要其實傾偈嘅，係因為我撩人傾偈啫，好快手啊。 唔係同埋咧，因為佢填資料嗰個位咧，其實係有一部機咁樣俾你自己入資料噶嘛。有啲朋友仔咧，對於嗰啲機器咧唔係太熟悉， 驚㗎有啲喎，一見到就。 同埋有啲人注重自己嘅即私隱咧，佢硬係唔係好中意喺即公開嘅場合咧去。填個人資料嘅，咁如果你可以預先喺屋企填咗就方便啦。起碼唔識填嘅時候，你都可以問屋企人啊嘛。 我就中意搞嗰啲機嘅， 係搞啲嘢係嘛？ 因為我唔中意咧，費事要寫咁樣咧，即係撳咁樣 select 嗰啲就最好咯。 所以而家其實呢一個即係電子化係方便好多，但我都覺得。老人家如果唔識嘅話咧，可以問一下啲後生朋友，後生啲咧又要關心一下。 老人家如果佢可以問嘅話，就真係一切天下太平啦，係咪？但係老人家好堅持噶嘛，即係覺得，我自己可以搞掂嘅。點解去到就可能暈咗咁樣？ 係，所以有一啲嘅服務咧，其實佢都會 keep 翻，即係老而家沿用緊嘅一啲預約方式，譬如話我哋睇門診啊，或者一啲特別嘅即係專科嘅醫生咁樣啦，其實而家都依然保留住，就係起碼都有打電話。預早24小時之前打電話， 打定電話去 預約嘅。咁雖然嗰個電話咧，即係都幾難打嘅。 但係我哋以前咧，即係譬如因為我媽成日都要去復診噶嘛，咁我就要幫手去嗰啲即係診所嗰度咧，即係排隊咁樣啦。以前咧，譬如可能去九點鐘派籌啦，我係六點半就要去到噶啦。咁去到咧，你會見到好多膠袋扎住喺張凳度， 或者磚頭啊。 磚嗰陣時係未興有磚頭，即係膠袋就多啦咁樣。嗰陣時未興接凳添嘅。咁啊，好多人扎住喺度啦。咁有陣時你會見到咧，好泄氣咯。你咁早去到，但原來有啲人已經預先包咗啲膠袋喺度。即係我覺得應該人道 係 啦，先至係好啦。用膠袋霸位，我覺得唔係好掂。 不過如果有啲年長嘅朋友仔，佢喺嗰度幾個鐘頭咧，係 喎，要去洗手間嘅，係啊。我就嗰陣時係同我哥 take turn 去咯。咁譬如即係我六點半去到，咁排咁阿媽大約八點半嚟到，咁咪阿媽排翻，然後我就去廁所食早餐，唔係 去廁所 and 食早餐。 但係而家好多時候咧，即係老人家嗰啲，譬如復診啊之類咧，佢都一早幫你 book 好曬嘅。你最緊要就係你準時啦，你到翻個日子就要翻翻去啦。有時喺咪隔幾個月咧，係老人家唔記得咗， 係嘛？但係我阿媽就會咁樣嘅，即係譬如佢去到復診嘅時候咧，你知嗰啲醫生好快嘅啦，咁灼咁啊嘛。跟住我阿媽話。咁快嘅，我排咗好耐喎。唔係，仲別講多啲嘢俾我，仲有啲咩要注意，開多啲藥 at least。 唔係，同埋咧喺嗰個診所嗰啲朋友仔咧，其實如果見到係老人家咧，佢哋都會細心啲嘅。 係嘅， 佢嗰張復診紙咧，佢會有曬時間啊、日期咁樣咧，佢都會幫佢 highlight 咗，然後話嗱，你有乜問題嚟唔到咧，你記得打呢個電話，打呢個電話咧揾護士，護士就會幫你解決噶啦咁樣。 我直情有啲老人家咧，佢哋話咧，我聽日要去睇醫生啊，今日咧 drop 定份 notes 啊，我究竟有啲咩？问题咧要问医生 咁啊醒啊咁啊醒啊 系因为佢成日都话我入队咧紧张咧就系咧唔记得咗咧因为头先好似你话斋啦好快就走噶啦嘛我未问啊点算我下次再等几时嚟 根据统计就系因为咧你医生少啊嘛但系病人多啦咁如果佢要睇晒每一日咧派到嘅筹嗰个数量嘅病人嘅话咧其实每个大约几分钟噶咋 系啊 分开 等候时间仲长啊 系啊所以咧无论系呢一啲咧即系要要求服务啊或者排队嘅时候咧第一最紧要咧就系、是。稍安无躁， 系 俾啲耐性，系啦，一定会排到嘅。 Harry Styles 嘅新歌《Late Night Talking》，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喂，近排可能大家咧都报复式咧睇演唱会啊，好多演唱会咧都爆，咁当然本身质素都好劲先得噶啦，咁啊张敬轩爆到写啦，咁啊欣怡又系爆晒啦吓，咁啊仲有好多啊冯允谦啦， 系啊系啊 系啊，阿卫兰嗰啲又系爆啦咁样啦， 关心妍都好睇啦， 关心妍正正啊，有我喺度啊嘛，系啊，喂嚟紧仲有一个咧万众期待嘅，咁啊听讲佢哋三个咧都预备紧啊，操 fit 自己啊，拣紧歌啊 ，rehearsal 紧啊。就是草蜢的演唱会。 哇，期待啊，因为一定会全程企喺度，然之后跳舞，跟住一齐玩，开开心心啊，真係。 係啊，劲舞啊嘛，我成日呢都好鍾意听其中一首歌啊，成日都有嗰个动作呢，一起心巴舞。 冇错，今日揀嚟嘅就係忘情心巴舞等等。 其实我觉得呢首歌好似嘅，哦，呢首歌咪叫一起心巴舞，永远都唔记得咗叫忘情心巴舞，呢首歌咪总之一起心巴舞啦。 係呢一首歌亦都係演唱会必唱㗎啦。 係啊，其实呢首就係爱语嘅改编歌啦吓，咁啊其实咧编曲方面咧有谭国盛咧同金志伟嘅，咁填词方面咧粤语版本咧就由周丽谋嘅填词嘅， 系啦，有国语版本咧就系蔡一智嘅作词嘅， 哦系咩？系啊，阿智自己作噶， 系啊， 哦哦哦哦 哦、其实忘情心巴舞咧，真系好多人中意，因为兼且你记得你个舞步啦，你一跳起上嚟嘅时候咧，你全场就好开心啦。亦都有啲人話，其實咧永遠聽草蜢嘅歌咧，都係好興奮、好開心。但原來咧，佢曾經即係啱啱出道嘅時候咧，都有人話都唔知佢哋唱乜嘅，有啲保守派。 邊個咁講啊？ 打佢咯，又 係啦，邊個啊？佢啲都字正腔圓嘅喎，尤其是阿傑仔把聲咁大聲， 係咯，所以一定好清楚嘛。 係啊，同埋我即係我自己本身啦，即係三個都識啦。其實我三個都好佩服嘅，咁啊佩服阿蘇志威，即係阿蘇 boss 佢個做人咧，即係好有宗旨，同埋咧佢做生意真係好叻，即係好有生意頭腦啊咁樣。咁啊，字就好藝術家啦，咁啊，即係佢好多即係音樂上面嘅一啲 taste 啊，一啲自己嘅一啲品味咧，係好出眾啦。咁啊，傑仔梗係唔使講啦，淨一定係靈魂人物。同埋咧，阿傑仔咧，永遠咧，佢一知道自己要開演唱會咧，佢即刻成個人咧，好似咧閉關咁樣噶啦，所有嘢都唔食啦。咁啊，淨係 好有紀律啊， 即係做 gym 啦，個腦成日諗住個 run down 啦，點樣去排舞啦，咁各方面啦。因為咧，其實佢哋每次咧。都希望有一啲嘅突破俾大家咁样，所以我同啲 friend 咧已经讲定晒啦， 一齐定咗啦， 一齐睇下，你唔好走啊，我哋一齐啊，因为咧 要跳舞嘛，成班 friend 人多势众跳舞就 high 啲噶嘛。 系啊，同埋佢啲歌好啱系一班人一齐跳啦，同埋最近咧都有见到佢哋三子咧都开咗个 YouTube channel 咧，都喺度不停大爆大家咧当年排舞啊，其实成日都闹交噶。 哦，系咩？ 系啊， 因为嗰阵时佢哋未话真系咧，即系咁多人帮手嘅时候咧，佢哋排舞嘅时候要自己排。 哦，即系连埋自己编舞添， 自己谂嗰啲舞步咁样噶。 嗱，其实《忘情新巴舞》呢首歌咧都系嚟自91年嘅作品啦，但原来其实冇几耐之前，几年前2018年咧，曾經咧主題樂園都話：喂，呢首歌好正，不如我哋攞翻嚟，我哋播啲廣告歌添啊！咁講，所以呢首歌咧其實係冇時限性嘅，你咩年代聽嘅時候咧，你都一樣咁開心嘅，真係 咩年紀嘅人都識唱。 系啊，同埋呢一只歌嘅歌名已经够掂啦嘛。嗱，辛巴即系嗰啲嘉年华啊嘛，你仲要忘情，系咪先？即系可以大家一齐发癫嘅辛巴舞， 直情可以忘记所有嘢添啊！ 系啊， 一齐揈头啊！ 咁啊，今天啊，星期二6月21号啦，咁啊，好歌献给大家。咁啊，趁住呢一个空间啦，大家可以一齐癫下吓。草蜢忘情辛巴舞。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在中午结束持续48小时的全民核酸检测，新冠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说，截至今早9点，这一轮疫情累计有47宗核酸阳性个案，涉及35女12男，年龄由8个月大去到89岁，当中10人属于确诊病例，34人无症状，另外有3人仍在调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当局正在跟进1502人。截至今早9点，全民检测已经采样超过65万人次，其中超过48万人次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累计共16个十混一样本初步检测呈阳性，需要复检。中心说，未有在中午前进行检测的人士需要自费检测，如果在下午3点前仍然未检测的市民，健康码将会转为黄码，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有阴性结果之后才转为绿码。立法会表示，因应议员已经获邀出席7月1日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的官方活动，为排除议员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确保活动可顺利进行，下星期三的立法会会议将不会举行，原定在那次会议处理的议程事项将会顺延到7月6日的立法会会议处理。另外，立法会主席已经指示秘书处通知议员，委员会主席如果认为在6月23日至30日期间有急切事项需要举行会议处理，秘书处可就举行遥距会议提供支援服务。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证实，启德体育园部分工程由于新冠疫情关系，建筑材料供应受到影响，需要延迟落成。至于财政预算方面，政府原先向立法会申请的拨款足够完成工程项目。杨德强说，虽然合约列明如果承办商因素而令工程延误会有罚则，但由于疫情属于未能预计因素，加上承办商过去一直希望追回进度和采取补救措施，因此当局认为今次并非承办商本身的责任。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霍启刚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理解，亦都相信对于2025年在香港举行全运会赛事影响不大，但希望相关工程不要再延误。唐山市烧烤店在今个月10号凌晨发生的寻衅滋事、暴力殴打他人案件，至今7男2女被捕，公安机关正在加紧调查被捕人士是不是涉嫌黑恶组织犯罪。河北省委、省政府、公安部高度重视，河北省公安厅组织指挥案件侦办并指定异地管辖，公安部迅速派出专家组一线指导督导，唐山、廊坊等地公安机关迅速行动，经全力工作，目前案件侦办取得阶段性进展。在全力调查的同时，公安警务督察部门会同纪检监察机关及时介入，对出警不及时、执法不规范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开展深入调查。目前已经有警务人员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唐山市公安局对路北分局副局长予以免职。案中四名受伤女子的伤势，当中两人被鉴定为二级轻伤，另外两人是轻伤。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86点，升322点，总成交金额73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38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东方在线17.34升3.6，腾讯控股379.4升8.6，阿里巴巴105.1升7毫，美团198.9跌5毫，盈富基金21.82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67.4升8.2，快手85.3升2.45，中国平安52.3升1.15，港交所362.6升4.2，中电控股68.75跌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06，瑞士法郎0.968，加元1.29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5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301点，升533点。港金报17230蚊，升1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36.11美元，卖出183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悦道支路观塘方向去翻歌和老街，近住泽安村一段比较挤塞。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基堤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少年人，对于未来有咩期望啊？想谈一场点样嘅恋爱？有冇想象过几多岁结婚之后要生几多个小朋友呢？你想过嘅生活，你相信可以成真吗？ 南韩系发达国家之中自杀率最高嘅地方，充满压力嘅社会令年轻一代一早就放弃一切梦想。电视纪录片《解构韩流之地狱朝鲜》，星期三晚11:00，港台电视3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大家好，我是大小姐林淑敏啊。嗱，我咁高贵，一般嘅电台节目点衬得起我啊？但系一到下昼1点到3点，我就一定坐定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魅然康康、李志刚、超 B、罗敏庄，仲有阿土李啊！你哋班人好同我醒醒定定做好啲啊，唔好做只人头猪啊！如果做得唔好咧，我就抄晒你哋。又似你哋话，大家记得听实星期一至五 Made in Hong Kong 啦。 我个工人姐姐好好啊，佢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哎，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日知我哋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添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钱我，哇！连佢中咗落彩啊，都俾埋啲奖金我啊！ 我屋企只猫好乖噶，佢每日咧都我瞓觉时咧，再埋嚟攣住我噶啦。 我家姐好好噶，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美年康康，好人好事好心理。 逢礼拜二都会有好人好事好心理啦，大家可以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将你遇到嘅好人好事，或者你好简单嘅一啲自己嘅心声想抒发下嘅、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嘅。 系啦，无论好事定坏事都得嘅，可以 inbox 我哋都可以。 可以系坏事噶。 系啊。 不过我今日嘅好人好事好心理咧，我要多谢一个人，嗰、那个人咧大家都识嘅， 系 佢就系呢一个。放动性， 哦、 因为佢呢个寻人二咧， 寻人记 核二系啦，最后嗰一集咧，真系令我咧有好多嘅体会啊、因为我其实上个 round 都有睇过一个即系龟兔夫妇咁样啦，都觉得佢哋两个哇好 sweet 啊，真系好开心啊咁样。但系今个 round 真系有一个即系咁大嘅 impact 咧，咁样即系突然间个先生要离开啊咁样咧，系都好伤感嘅。即系我未至于话喊晒，但系我有个领悟咧就系、是。因为我自己个人咧系嗰啲咧好想 please 晒所有人，即系我想人人都觉得，诶、你 OK 啊，你 OK 啊，系啊，即系做好啲，个都即系一见到 Alex 咧就系要动高手指功嗰啲人嚟嘅。但系其实咁多年嚟咧，即系做人你会发觉咧、其实你 please 唔晒所有人，即系有啲人咧。佢系唔中意你就系唔中意你噶啦，你点样解释都冇用啊！吓，总之你做嗰啲乜嘢咩，佢当你系做衰嘢啊咁样。咁睇完呢一个《寻人记二》咧，呢一对夫妇咁正，即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咧，我就发觉其实我唔需要 please 晒所有人，我 please 嗰啲锡我嘅人就得噶啦。 系啊， 系啊，所以咧我会 please 晒所有锡我嘅听众， 系 锡我嘅亲人。锡我嘅家人， 锡 我 嘅 朋友、同事、爱人，系啦，嗰啲唔锡我嗰啲咧，话知你， 唔好理佢， 唔好理佢，系啦。不过我觉得呢一个《寻人记二》咧，系真系几好睇嘅。每次即系睇嘅时候咧，即系当然啦，即系阿方东升嗰啲金句系好笑啦。但系其实你见到佢哋背后付出嗰个努力咧、因为我哋做电台就知嘅，即系我哋做电台咧，我哋台前幕后咁样咧，其实两样嘢要兼顾咧系好难。 系， 佢哋又要喺镜头前面咧，就系、是、做主持啦。佢如果喺鏡頭後面嗰度做資料搜集，仲要揾人，仲要揾親嗰啲人，都唔係易揾嘅，全部都係幾十年前啊咁樣，冇地址啦，咁啊根據嗰啲片段啊，見到哦原來呢度彩虹村啊，啊呢個咩村啊，咩喺嗰度咧盲頭烏蠅咁撞，而又撞到喎，咁啊我覺得佢最正臨尾嗰一集咧就話俾你知，其實佢都有好多失敗嘅經驗嘅，有好多失敗嘅經歷嘅，但係咧當然嚇向前看啦，咁有好多掂嘅開心嘅經歷咧，就話俾大家知，其實咧呢一個節目咧。是背后是有一个几崇高或者几特别的意义、就是要珍惜即是这么多年啊即是对你好的人啊、即是各方面啊还有很短的时间可以感受到香港好多朋友嘅人生啊，系啊，呢啲人生咧，你睇完之后咧，都可以有所领悟，即系你对照翻自己嘅人生，都会发觉，要努力啊，李志刚， 重啲， 系啊，要继续向上。 系喺《寻人记二》入边啲故事咧，其实你可以话系好多香港人嘅写照嚟噶，但系经过佢哋制作队伍拍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每一个故事都好动容，同埋。即做开制作你就知道啦，即你要揾一个肯受访嘅人， 难噶， 真系好难。 你肯定俾人拒绝十次，先有一个系俾人受访。同埋你咁难得揾到嗰个人即正等于佢哋话斋，你揾到佢，但系人哋未必想俾你揾到噶嘛。 系啊， 亦都未必想俾你即系受访噶嘛。已经第一次俾你即系盲头乌蝇俾你即系接受访问噶啦，第二次就唔会落答噶啦，系咪？ 所以佢哋仲可以搞到个咩第一届《寻人记》同学会咧，我都觉得真系好犀利，即系嗰啲朋友仔肯出现翻啊！ 同埋，我觉得呢个节目正在就系咧，你全香港所有市民睇完之后咧，都话正嘅，即系冇一个话咧，唔系咁好睇啫，咁啊，即系嗰啲咧，同埋我觉得即系个佢嘅剪接好好啊，因为佢哋肯定咧，即系做咗好多 working hours，但系譬如你揾人嘅时候，可能30秒或者40秒就交代咗去揾人，但系其实背后可能系。 幾個月噶嘛，或者真係成年噶嘛， 同埋有好多即係令到大家咧都會諗啊，哇！其實有好多自己身邊唔係喺電視機上面人物啦，可能你自己朋友你話，咦？原來我都唔見咗好多年啊，我都好想揾翻佢添啊！直情有啲朋友， 不過有啲人唔見就唔好見啊，以後不派再見啦，係啦，即係見嗰啲可以繼續見嘅，係啊，即係對你好嗰啲人可以繼續你對翻佢好嘅， 係啊，所以陳文傑而家真係都幾好睇啊！我自己咧有今日有一個即係想贊好嘅事件嘅就係咧，而家咧嗰個網絡嘅。即系威力实在太过强劲啦，所以你做好嘅事或者做坏嘅事咧，都可以传千里嘅。 系 系啦，今日呢一个故事咧就系由香港传到去加拿大嘅。咁咧就话说咧，喺长洲啊，你知道长洲咧好多嘅原居民嘅朋友仔啦，咁佢哋都有啲祖屋噶嘛。咁有一位嘅朋友咧，佢就喺屋企里边咧就执嘢打扫祖屋嘅时候咧，就揾到一张木凳仔，好细张嘅啫。咁咧佢就话原来系屋企人咧喺好多年前咧就喺垃圾房度执咗翻嚟，就攞嚟垫住个柜嘅。 哦， 咁佢都谂住喂，都执嘢啦，不如就抌咗佢啦。咁佢一反转睇，就见到咧后边有啲字写住，佢就写住给明珠女平步青云，读书垫足用。1975年嘅九月， 哇， 系啦，嗱，你一听你就知道，一定系啲即系爸爸妈妈专登做俾佢嘅女， 系啦，俾我嚟坐住做功课， 系啦，读书嘅时候用。咁咧呢一个嘅网民就即刻谂，咦，唔系，可能系对于人哋嚟讲好有即系纪念价值嘅一样嘢啦。咁于是咧佢就拜托咗长洲有一个即系专业 居民。 專業即係一個 Facebook 嘅專業啦，咁就話：我揾到呢個嘢，會唔會都可以幫手即係問下尋下人啊？咁樣現實版嘅尋人記啦，呢個真係咁咧。呢位朋呢、這個網站嘅朋友咧，就即刻幫佢 post 啦。結果半個鐘頭內就即刻揾到人啦。原來呢一位嘅即係明珠女啊！移民咗去加拿大，半個鐘頭就已經揾到呢一個 珠女 啦。咁咧就已經同佢講話，你幫我 keep 住寄俾我啊，因為都喺加拿大，佢未必會翻嚟啦。 佢都想要翻。 係啦，佢就話呢一個真係爸爸當年即係俾佢嘅一個禮物，咁佢就覺得哇，好貼心啊！即係有朋友仔願意咁樣。找呢一個物主出嚟，而唔係抌咗佢。 一定願意啦，同埋基本上咧，有人收留，大家都好開心嘅。即係呢個想抌嘢，啲全部都係回憶，同埋全部都係錢嚟噶嘛，係咪先？但係你知道香港地方細咧，用唔着就可能真係要垃圾房啊，抌咗佢啊。如果唔係點解香港咁多迷你倉啊？係咪？ 係啊。 所以有陣時咧，有一啲嘅物品咧，真係有人可以收翻啊，或者揾到背後嗰個古仔咧，其實真係好窩心噶。 同埋而家嗰啲即係手作嘢咧，即係越嚟越少噶啦嘛，即係而家都係买为主啦，仲做啊，所以由爸爸妈妈亲手做嘅礼物咧，真 系 好有纪念价值嘅。 系咯，呢个好感动嘅，即系做一样嘢俾你啊嘛。咁另外咧，我今个礼拜咧就有个简单少少嘅，但我都觉得好窝心嘅，就系咧我屋企个冷气机突然之间坏咗嗰日咧，无端端突然之间咧。点解我开下冷气，点解滴声咩事呢？原来冷气机不停滴水啊！咁你就好紧张啦，即系你知而家今日夏至咁鬼热嘅时候，你冇冷气咪弊啦？点算呢？咁啊，即刻唔知点做，就问屋企人啦。喂，我冷气机滴水啊，点做？啊，塞咗啫，嗰个位。 你屋企人识得整冷气噶？ 因为系啊， 佢叻喎，一听已经知话塞咗啦， 塞咗啦。 我听日咧搵时间过嚟帮你自己整佢啦，咁就即刻过嚟咧，又带晒工具啊，即系仲要系放咗工夜妈妈咁样走过嚟，帮我即刻咧洗一洗佢，清一清佢。嗱个垃圾喺度睇睇，冇事咯。 哦，即系有垃圾塞住啊？ 系，因为原来可能啲，因为可能屋企有猫啊，有啲毛啦、尘啊，咁你同埋嗰个冷气机成日都长期都用住佢咧，佢原来都会塞得快啲嘅。咁佢就系塞咗嗰嚿嘢。佢话整咗之后冇事噶啦，得噶啦咁讲。 咁你咪俾翻钱屋企人啊？ 梗系冇咯，喂，佢仲要系整完之后咧，裂啦，得啦，走啦，走，咁就走咗。 系咪又系你舅父啊？ 唔系，阿叔啊，屋企人，我表哥嚟嘅。 阿表哥，表哥， 犀利啊，真系。咁我即刻整完之后，多谢晒你，好快脆，我已经搞掂咗，我就可以有翻冷气用啦，咁样。 嗱呢个咧，其实可能咧，即系对你嚟讲就可能真系好难啦，整一个冷气咁样。但可能对你表哥嚟讲咧，系一个举手之劳，即系好简单嘅一样嘢。不过。佢肯咧長途跋涉咁樣去到你屋企上埋樓咁樣咧，即係親身幫你整咧，其實都係一個咧心意嚟噶。 最緊要嘢咩？唔好千祈唔好覺得老鳳啊嘛，即係你一定要多謝翻。 但你個樣好似有啲老鳳 feel 喎，見到。 雖然我一有咩事，佢即刻打俾你，我壞咗喎，咁點啊？ 唔係平時都有請飲茶嘅。 咁我都覺得嗰下，因為好多時你因為遇到一啲問題咧，其實你真係唔識解決嘅好多嘢都，譬如屋企嘅一啲小毛病嘅時候。 即係點啊？個電掣壞咗，咁即係點啊？你真係會突然間發鬧噶嘛？咁呢個情況就打個電話問下人啊，咁佢點可以整到咧？點樣處理到咧？原來即刻就有人即刻幫忙，係好緊要啊！ 好好彩啊，你啊超 B， 因為你搞到你知唔知啊？而家30度啊！你冇冷氣真係好熱，大鑊 汗啊！ 咁大家可以趁住呢一个时间咧，将你遇到嘅好人好事，或者你近排遇到嘅一啲经历咧，话俾我哋知，我哋转头同你读出嘅。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照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主题曲啊，群星合唱嘅前咁啊，继续我哋咧 Me in Hong Kong 嘅好人好事好心理啦。 系呢度有位嘅听众咧 inbox 我哋啊，就叫我哋拜托我哋咧就报道一下咧小狗唔见咗嘅只情况。佢就话呢一只狗仔咧就叫坚强啊，咁咧佢就有受咗伤啊，咁两只手咧其实前腿啦都受咗伤啦。咁咧喺呢一个已经走失咗5日啦，最后见到佢嘅时候咧就系理工大学嘅。咁不过咧佢就提一提听众，如果见到坚强嘅话咧，千祈唔好尝试去捉佢，因为咧狗仔都比较怕人同埋怕事，咁一定要打俾一啲专业嘅朋友仔咧，就去接揾翻佢啦。 有冇讲下咩嘅特征噶？有冇啲大？ 佢有讲嘅，咁佢咧就话手脚咧都已经绑住绷带啦，咁同埋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尿布咧就包住咗喺佢身上边嘅。 但系而家隔咗咁多日，咁个尿布咪渗晒咯？ 以呢个咁。 系啊，我关心呢样嘢噶，系啊系啊。 系啦，佢就话咧，因为本身咧呢一个系阿坚强咧就去紧呢个城大医院嗰度睇医生嘅时候咧，就可能落车嘅时候就俾啲即系人来人往嘅人行人啊或者车吓亲咧，咁佢就走失咗。咁啊，仲个颈上面咧有一条即系断咗嘅狗带，就啡色嘅，咁就走甩咗五日啦。咁都系唔同嘅地方，其实都见有啲市民接报就系话， 我见过佢嘅，哎呀好紧张啊。 系啦，即系譬如话喺北河街嘅街。市见过啊，大埔道啊，裁判法院啊，太空馆啊，星光大道，甚至理工大学都见到过佢嘅踪影嘅。 哇，咪行咗好远路。 系啊，不过就暂时都即系接到电话，但系去到咧都未能够成功捉到佢。 咁希望如果大家真系见到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嘅网上嘅留言板嗰度咧，即系留低一啲嘅踪迹啦，等有关人士可以咧快啲揾到只狗仔啦。 系、另外呢边有位听众佢就话啦，好人好事咧就系好怀念咧天上面嘅父亲啊，本月咧系佢嘅生忌啦。虽然咧佢已经离开咗佢啦，同埋妈妈啦，但系留低咗一个美好嘅回忆喺度咧。多谢妈妈啦，继续照顾屋企，保佑佢身体安康，主恩常在咁讲。 呢有位朋友佢话咧，琴晚啊傍晚时间突然间厕所水泵坏咗啊，系啊，好彩有爹哋爸爸咋，佢整到咧湿晒身啊，头发又湿埋啊。虽然过咗父亲节啦，但系都永远咧觉得阿爸系好劲嘅。多谢你啊，水电维修咩都识，好嘢。 系爸爸真系好犀利，通常厕所湿咗。都系 佢噶啦， 冇 理由系妈妈噶啦。 系都有朋友仔话，哎，琴日见到呢一个珍宝海鲜房咧冧咗，即系沉咗咧， 沉咗， 即刻冇咗正能量啊！ 净系几泄气啊，嗰个感觉。诶，点解会拖到出去公海就俾嗰啲海浪 浸咗？ 系啊，即系搞到入晒水啊！ 另外呢度见好人好事就系话咧，佢啊呢位听众阿 Jamie 啊，佢话见到一位女士，咁啊佢因为嗰日个女士咧就见到一位老人家咧跌咗嗰个八达通咧喺地下之后咧，就呢位女士咧即刻叫住，婆婆。你跌咗嘢啊！跟住原来发现咧，有一位咧跟住婆婆嘅男人咧后边咧，应该系想攞咗佢嗰个八达通添噶，所以喺度咧，佢想表扬呢位女士嘅行为，值得赞扬啊！真系 系啊，我都有见到一单咧，即系都唔好嘅嘢嘅，唔系好人好事嚟噶。咁咧最近咧，我就见到网上面有位朋友仔咧，佢就即系喺上网度咧就 post 文啊，佢就话咧佢最近喺尖沙咀度买外卖，咁而家咧就好兴系上网买完外卖之后，跟住你等到差唔多时间就去拎噶嘛。咁佢去預翻時間早少少就過到去餐廳度拎啦，點知就發現佢自己咧嗰份外賣俾人拎走咗，咁佢就即刻同嗰個staff 講啦，結果就嗰個 staff 咧好惡咁樣鬧呢位嘅即係女事主，佢就話 keep quiet，refund。佢話叫佢 refund， 一係就等，一係就靜咁樣啦，就不停喺度鬧佢。咁呢位嘅女事主咧就好驚咧，即係佢感覺到 好委屈咯。 係啊，因為呢個女事主就話，其實咧攞錯咗咧係唔係我嘅責任嚟㗎嘛？但係你又要鬧我喎，咁樣仲要咧啲俾錢佢嘅時候咧係掉落台啊！ 所以人有陣時咧俾情緒蒙蔽咗咧，即係盞咧做嘢咧，即係會係好煩啊，棘住棘住咁樣啊。 係啊 ，Jimmy 都繼續講埋啦，佢就話咧，佢都好中意咧幫助到。别人嘅，尤其是见到老人家咧攞住好多嘢咧，佢都会譬如帮佢开门啊，或者让位俾佢坐啦。因为眼见而家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挂住打手机啦，或者开大声嚟睇片啦，见到老人家即系企喺度嘅时候咧，都唔会让位俾佢坐。有时佢睇到都觉得喊啊，真系想咁。因为咧助人为快乐之本啦，不过咧。好多人咧都系为咗钱而做，咁啊唔系为真心而做嘅咁讲。 系呢度都有位听众，佢就话好人好事咧系要由自己出发嘅。当四周围围绕住你嘅人咧都系一啲负面精嘅时候咧，其实一句早晨或者一句赞许咧，都能够令到你头上嘅乌云咧就散去嘅。所以 Alex 超 B 阿土，多谢你哋默默付出，无论系晴天阴天咧都紧守岗位啊。 系啊，其实每个人即系自己都有自己嘅即系辛苦嘢啊，或者即系难以同人哋讲嘅一啲辛。酸啊咁样啦，但系咧就千祈唔好俾自己嘅情绪影响到，一定要做好面前每一件事，继续努力啊！咁多位 系，我见到网上面咧都有一单咧就系好人好事嘅，就讲、到咧有位小朋友咧，原来搭呢个小巴咧就翻屋企嘅时候咧，就跌咗个八达通咧，或者跌咗个银包仔啊，都自己唔知道。咁啊，谁不知咧有啲乘客就话：，有人跌咗嘢，咁啊俾翻个司机啦。咁啊司机啊都交翻俾公司处理啦。公司咧就竟然喺嗰个网上 call 嗰、那个点样叫车啊嗰啲平台度咧搵翻 搵翻佢嘅联络， 搵翻个电话打俾佢联络翻佢。咁原来佢即连嗰个事主系咩？因为我跌咗咩？佢都唔知，即系唔知道原来小朋友跌咗啊！咁啊即刻好多 事主都唔知， 咁啊好开心啦！咁啊即系搵得翻啦咁讲。咁亦都话原来有好多啲姐姐咧，即系啲飞熊姐姐咧，都几次跌咗啲八达通啊或者证件喺车度咧。 啲小巴司機都會特登 WhatsApp 翻佢啊，打俾佢，喂，你記得你攞翻啊，你漏低咗啊，咁講。 係，我諗呢啲尤其是對於姐姐們啦，呢啲即係叫做可能是八達通啊或者銀包呢，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很重要的，即是可能他們身家性命財產都放進去的嘛。 一來啦，咁二來僱主呢見到他不見了的話一定罵他、一定罵他的嘛，即是會影響他的誠信問題咯。 是啊，所以即是朋友仔如果執到別人的東西千祈不要據為己有。 是啊，路不拾遺。 是 啊，千祈就不要貪心，雖然有時人是會的。 是要禁住他。 禁住，因為那些東西不是你的嘛，是不是？ 年在香港举行的全运会赛事影响不大，但是希望相关工程不要再延误。两名青少年前年用火损坏将军澳广场东海堂的显示屏等，早前一起承认一项刑事毁坏罪，其中一名18岁青年被判进入更生中心，另一名15岁少年被判入劳教中心。辯方求情時話，18歲的被告及早認罪，犯案時只有16歲，因為受到當時社會負面氛圍影響而犯案，現已感到極大悔意。至於15歲的少年亦都及早認罪，同樣充滿悔意。法官判刑時話，兩名被告年幼初犯，出於一時錯判刑勢，選擇使用暴力宣泄和解決社會問題，採納青少年罪犯评估委员会报告建议作出判决。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覆盖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向北扩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38点，升274点，总成交80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9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12358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04.8升4毫，腾讯控股378蚊升7.2，新东方在线17.14升1.6，美团197.5跌0.9，盈富基金21.78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6仙，快手85.05升2.2。京东集团251.6跌2.8，港交所362.6升4.2，中国平安52.1升9.5。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5，英镑9.627，瑞士法郎8.122，澳元5.463，加元6.064，新西兰元4.967，欧元8.259，每百日元对港元5.813。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336，日經平均指數報26,246点，升475点。港金報17,180蚊，比上日收市跌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4.2美元，賣出1,834.71美元。經濟行情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正常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在观塘的牛头角道康宁道交界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封路方面，提一提你了，湾仔司徒拔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4点钟，近住聂哥逊山道的路段，近住聂哥逊山道的这一段司徒拔道直至下午4点钟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车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了。

cancel 咗。哇 ，it was so crazy， 因为嗰阵即系有好多老人家可能要特登即系英国或者加拿大飞翻嚟咧，我哋嗰阵亚洲爆紧嘅时候咧，会唔好啦唔好啦，等几个月就应该 OK 噶啦。哇，眨眼已经两年几。 同埋你系细侄女咧，好多即系啲长辈都好想嚟饮你个餐噶嘛。 系啊。 有冇等下都话，不如算啦，我等唔切，我要做拍豪太啊。 都有嘅，同埋會唔開心咯，即係無論係 private life 都好，或者做訪問都好咧，每次人哋問，喂，咁你幾時結婚啊？即係唔好再問啊，我喊出嚟，即係我唔 ，it was really sad， 因為成日都覺得啊，個婚紗又準備好，跟住其他就算係好細嘅，即係食物啊，或者燈光啊、花嗰啲都已經準備好曬嘅時候，點解冇得結婚啊？即係成日都會好擔心呢樣嘢嘅。但係就好幸運咯，即係今次因為 LA。第一又可以完成咗我一个梦想，就是在荷里活 拍劇。 咁跟住老公都有同我一起飞嘅时候就，咁不如我哋上网睇下，即系可唔可以结到婚啦？点知上网咧，哇，大把嗰啲咩 instantmarriage.com 咩 30-minute marriage， 即一条龙服务， 好容易咯，好似 Vegas 咁样咧，就即刻可以约噶，跟住就签个字先啦。 你个婚纱好靓，但系你嘅 LA 嘅泳衣仲靓。好靚啊件泳衣。 Oh, thank you, 唔係泳衣。 唔係泳衣嚟嘅咩 ?It's a bra, baby. A bra! 係啊。 I don't know, 我未見過。 咁但係係幾時會決定即係話喂我哋都係真係要喺 LA 度即係註冊啦定係已經一早就話喂今次難得去旅行不如我哋考慮一下。 我哋飛之前呢就當然有同即係自己父母話可能有呢個 idea。即係可能會做，因為我哋嗰陣都仲未知做唔做到嘛，因為我哋兩個又唔係美國人，即係好多嗰啲嘢啦。但係點知真係一去到LA 啦，跟住又收到我個 timetable， 咦，我有一日嘅假喎，咁不如嗰日結婚啦。跟住一上網，哦，原來好容易，跟住就同我哋可能十幾個最親嘅朋友同屋企人咧，就喺 video call 通過 video call 嗰度，佢哋睇住我哋喺山頂 見證住， 係啦， 係啊，即係其實結婚唔需要你咧有$100,000或者係50,000嘅賓客，只需要你有10分嘅誠意就得㗎啦。 係，同埋其實我哋喺香港都唔會係一個好大嘅 wedding， 即係我哋兩個嘅性格係比較即係簡單啲咁樣，係啦，所以 it was perfect， 淨係我哋兩個人其實好 perfect。 咁擺唔擺酒㗎？ 點都會擺酒，係啦，因為始終都有個婚紗仲未著啦，同埋即係點都會想同爸爸有嗰個即係行禮嗰個咩咩 咩，我都期待等到咧你爸爸咧即係行嗰個 aisle 咧，然後將你咧嫁出去啦咁樣啊嚇。 係啊，我都好期待啊！我由細到大見咗佢嫁咗咁多次女，即係佢 做戲嫁女啫，做戲。 但係每次都會 jealous 邊個做你個女啊？即係嗰啲嚟啊嘛。咁而家終於都去到我啦，咁都好。好希望快啲可以結婚，即係我舉行 嚇舉行婚禮啊！咁啊，姜麗文點樣形容你同你爹哋嘅關係咧嚇？ I think we're like best friends. Best friend. 是啊真的很好的 friend. 就算是我这几天不停做访问我才发觉大家觉得最搞笑是我每次识一个男仔或者喜欢一个男仔我会即刻跟我爸说先的。所以譬如说即柏豪是我朋友 set up 的嘛是我朋友介绍。第一个约会之前我已经跟了爸爸说了。就拎他上出来喂爸爸嚟紧星期四会跟这个人吃饭你觉得怎 样他有什么 comments 啊嗯 ,ok 啦等几个月你才再。跟住我 OK 咁样咯，咁点知即系慢慢又见到佢好中意柏豪，跟住又即系柏豪又真系好乖仔啊嘛，又叻仔，咁佢又 我都中意柏豪 啊 ，I love 柏豪， 所有柏豪都中意噶。 咁即系爸爸其实系，总之你做任何嘅决定，任何嘅嘢，佢都系 fully support 嘅。 Yes， 我觉得系。即係依個係真係我覺得我同我哥哥嘅 luxury 咯，即係真係好幸運我爸爸同媽媽係好支持我哋所有嘅決定，所以我覺得我哋先至夠咁大膽嚟去追求自己嘅夢想，係做自制歌手都好，去演戲都好，即係佢哋係真係好 support 嘅。 喺熒幕之前咧，就大家即係可能觀眾嘅既定形象就係覺得你爸爸可能係比較嚴肅一啲，或者係好有威嚴嗰一種嘅，咁佢私底下。即是一个怎样类型的爸爸来的。 But you know what's funny? 我们这个年代呢即可能八十后七十后那些呢就觉得他是很严肃的。因为我们的年代呢是有晒母陪啊你带我啊那些的嘛。反而九十后或者二千后那些人呢 就 觉得你爸爸好可爱啊因为 by the time 他们出世呢是已经那些绝世好巴外公那些。好好笑的。 你说得很啱啊是有晒母陪我真的很记得啊。 我们的 generation 是害怕的嘛。但是呢其实我爸是真的很可爱。 好成個 teddy bear 嚟嘅，同埋我真係你做咩笑啊 ？teddy bear 我形容爸爸 teddy bear 咁可愛咯， 同埋咧大家唔知即係可能就係因為即係佢又係男人老狗咁，唔通佢係地下咁即係做訪問，但係其實咧我同佢嘅性格係一模一樣嘅，我就算唔想都好，我係佢嘅餅印嚟嘅，所以咧大家識我嘅性格咧。That's actually 秦培嘅性格，就係成日都嘻嘻哈哈，成日都好中意食嘢，好中意跳舞，好中意見 friend， 同埋好愛屋企人同埋啲 friend 咯，係咯。 係啊，我睇啲報道話咧，佢係靠呢個 fax 機同你哋兩兄妹維係，我唔明喎，點樣靠 fax 機咧？ 因為咧，其實我入咗行之後開始做訪問，先至發覺。啊，係、哦，我爸爸以前細個好似唔係成日都喺度噶嘛，即係大家都啊，你會唔會好辛苦啊 ？long 啲爸爸就係咩？就係因為以前有 fax 機依樣嘢，同埋長途電話依樣嘢咧，我成個 childhood 我係冇一個 memory 覺得好掛住阿爸或者爸爸， 因為好似冇離開過。 因為真係爸爸係會成日都畫啲卡通啊，寫啲搞笑嘅俾我哋咧，每晚就聽到啲 fax 機就到啦。 同埋 fax 機係平啲嘅，因為嗰個年代嘅長途電話係貴嘅，長途電話費啊。 係啊，係喎 ，fax 機都要俾錢嘅喎。 fax 機要大就短平啲咯，短啲 啊，所以好開心嘅其實。嗯，係啊。 咁爸爸通常畫啲咩俾你嘅咧？即係細個嘅時候。 佢到而家都會畫嘢俾我哋喎。Yeah, it's really cute。 係畫花花定係公仔人物？ 唔係啊，佢人物。 人物。 係啦，所以譬如話，哦，爸爸今日去咗拍要游水嘅戲，咁佢就會拍一個人去游水咁樣咯。跟住可能拍我，即係唔係拍畫我同哥哥，可能喺温哥華啊，畫埋啲狗仔啊咁樣咯。 嗯，係啊， 係好得意㗎。 即係雖然話你嘅 childhood 係即係少單親家庭啦，但你完全 feel 唔到自己係單親。 feel 唔到。同埋我覺得我最 lucky 係因為。即雖然我即親生阿媽係一歲之前已經即離開咗啦，但係即我係兩三歲嗰陣咧，爸爸已經即識咗我而家嘅媽咪，所以我覺得我最 lucky 嘅一樣嘢 is I always had a mother's love。我個 first memory 已經係有個 mother's love，所以even though 我哋就算係每年嘅母親節啊，都會照同爸爸一齊慶祝，因為我哋都想即尊重翻佢嗰幾年好辛苦做單親爸爸嗰樣嘢。但係其實 Father's Day 咧前幾日咧。都有同媽咪一起慶祝，都要多謝媽咪。爸爸在香港努力緊拍緊嘢嗰陣咧，媽媽都要做翻我哋嘅爸爸。所以 I think like I'm very lucky， 因為永遠都有依個 family love 喺度。 係啊，咁啊，其實大家 lucky 啦，因為有你個乖女喺度啦。嗱，阿乖女而家咧 IG 喺度 live 緊嘅嚇，即係阿 Leslie 嗰啲 fans 可以咧就喺個 IG 嗰度睇佢。係 嗱，今次就為咗即係。同爸爸即系写一个情信俾爸爸，就作咗一首咧叫《爸爸 放心我出嫁》。 点解会有呢个 idea 咧？ 因为咧，我哋订婚之后咧，我见到爸爸嘅反应咧，我就觉得哇唔得啊，真系要写个情信俾佢， 即系要交代清楚。 系啊，因为其实我系写开情信俾我爸爸噶。 嗯， 系啊，系啊，即系特别系如果佢譬如话要飞去唔知边度拍嘢啊，或者飞翻去加拿大咧，佢搭飞机之前，我系好中意写个情信俾佢噶。就我哋订婚啦，咁开始 planning 个婚礼嗰阵咧，我 feel 到爸爸好似点解成日都唔笑嘅，或者每次问佢意见就冇乜 comment 啦，即系嗰啲我就觉得 oh no， 就算我爸爸系好 OK 拍好，好爱我未来老公都好咧，都系唔舍得。 系， 跟住再通过我同我妈咪倾偈咧，就真系 oh no， 爸爸系真系好唔舍得，好唔舍得。我就想啊，谂住啊，写个情信俾爸爸啦，但系点知个情信咧就变咗依首歌啦，系啦。 啊，我中意个 music video 啊 ，I know， it's so cute。 除咗 Q 之外咧，系有好家庭式啊，好家庭式，系啊，好似真系，好似真系准备送你出嫁咁样。同埋我中意你爹哋咧，开头好似扮唔 系 好识跳咁样啦， 到最后 你全部一齐添。 大家唔好忘记我爸爸今年77岁啦。 Oh my god， he's amazing， 佢真系即系依个系父亲嘅爱咯。even 都系佢系好 enjoy， 同埋佢系中意跳舞，但系即系我知道就系因为佢咁爱我，佢先至同我一齐做依个 MV。 好肯定啦。 但我觉得最特别系唔止系 OK 出歌啊，要拍 MV。要工作，依个系真系我同爸爸嘅 forever memory，即系我哋永远都会有呢个 video 喺度，我觉得呢个系好特别， 永远都记得嗰一日拍 video 嘅时候嗰、那个场景嘅情况， 系 嗰、个表演嘅情况，大家喺度排， 系、真系啊， 系咪有啲预演出嫁嘅感觉咧？嗰一日 咩系预演出嫁？ 即系 rehearsal， rehearsal， 哦系有噶，去到中间咧，我哋咪 slow motion 咁样 slow dance 咧，跟住个导演姐姐 Nicola 啦，即系佢就话：诶、Pogo 啊，咁不如你喺呢度咧。即系笑一下啦，你谂下 啊，你个女嚟紧会结婚咁样咧，爸爸唔肯笑。 啊、 所以嗰一刻嗰一个 part 咧，我每次睇到都会眼湿湿，即系、 啊、你而家咁讲我都错。 爸爸笑唔到，因为佢都系觉得哦， 好唔舍得， 好唔舍得，系、 我都唔舍得你噶、 啊， 但我一定要放手噶。 Sorry baby， 你冇咗机会啦。 系啊，咁你有个 better tomorrow， 又开心嘅将来系一定好嘅。听下呢一首啊，吓姜丽文。爸爸放心我出嫁， 心中轻松接纳，担忧统统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终于出日见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疏，永永远远居于我心窝。Oh, oh, 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常常照顾紧不错。行外歌、yeah ，无人需要来比较，谁宠我多，为祈求亲友能知道而应祝贺，用尽幸福声音分献唱和。 多谢 爸爸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说说应该大一家。 我是 Lisa 啦，俾你好彩啦，我哋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又嚟次讲又靓仔又大只啦，潮 B 又型又 fashionable 啦，罗文中啦，唱歌把声真系俾你正啦，阿土细细粒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马波。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你又好啦 ，Lisa， 加啦。 大话眼冇个乜乜呀，萨拉马波。 咁咪会唔会挂住即系自己做歌啊？筹备婚礼，少拍咗爱回家咁样噶啦？ 唔会，系啊，好彩即系我都 balance 到个个。 即系佢一有 script 一啱你就会拍噶啦。 系啊，有 喂，你哥哥啱啱结咗婚啫喎。 系啊。 同埋我都跌眼镜，估唔到，喂，同呢个女朋友原来咁好喎。 佢哋好耐啦，其实。 我知啊，佢啱啱拍拖嘅时候就好似系你生日。咁我哋就去食咗餐饭，我第一次见呢个女仔。 嗰阵已经我知道你讲紧边一日， 系咪嗰个嚟噶？系啊嘛。 得 哦，系啊，应该系啊， 系啊， 系啊，啱啱开始拍拖嗰阵， 咁都几好喎。 系啊，好好 ，I love her。 咁即系你哋阿姜家，即系呢一年都有好多好 happy 嘅， 系啊，系啊，系啊，我爸爸都话，唉，都安心啦，即系一年内你哋两个结婚都觉得安心啦。 除咗你两个都结婚之外，你攞到呢个飞跃咧， 系 啊， 哇，嗰个系真系 ，that was so crazy， 即系我觉得系。赢奖呢样嘢系你由细到大即嘅梦想嚟噶， 同埋我有睇电视噶，你即系你 nominate 我就嗰阵时先知啦，都宣布你嘅名嘅时候，我心都嚟一嚟，我同你、啊、我同你一齐紧张啊， 多谢、 啊，因为我都系 Lisa fans 嚟噶， 哎呀多谢 Lisa 啦嘛， Lisa 啦嘛， 咁但系你会唔会都考虑，如果有机会，我都想同爸爸一齐拍套剧， 我好想啊，因为好多人都以为即系如果我同阿爸或者就算我四叔即系姜大伟、尔冬升一齐合作。你会不会紧张啊？会不会有压力 ？No man， 我反而是相反啊！我一同任何我屋企人或者即系好朋友 就 enjoy 噶啦， 好 enjoy， 因为我会反而是安心啊！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有啲咩 comment 嘅话咧，佢哋会即刻同我讲，我亦都会即刻接受。 嗯， 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开心嘅。同埋我本身喺屋企都已经啦嘅时候咧，即系喺佢哋面前唱歌或者即系演戏咧，就好 relax 噶啦。 我想你做杀手啊！ 我想做奸人啊！我真系好想做， 我想做酷酷地嗰啲咧，唔准笑嗰啲。 我就系想，我觉得我做。 又化嗰啲灰色嗰啲口唇嗰啲妆。 哇！连 style 你都谂埋啊！ 喂，我系一条龙服务噶嘛？ 哦，好啊，好啊。 你自己咧，你就想做咩角色啊？ 奸嘅角色， 奸嘅， 或者激啲嘅角色，哦，打女啦，因为我都觉得我打得嘅。 嗯、 我做妹胎好劲嘅，但系 妹胎又同打奸唔同噶嘛，妹。 系，但系即系起码有个妹胎。和跳舞的底子我觉得即起码爬 靓啲 系啦都 OK 嘅， 嗯， 同埋我反而咧我唔介意拍激啲嗰啲咧，即系譬如话要剃光头啊，或者即系嗰啲我都中意做。 如果全裸嗰啲咧？ 全入喎， 食蜥蜴咧？ 唔係即係除非你叫我即係 Game of Thrones 嘅女主角哇！即刻喂，即刻除曬俾你啊！真係哇 ，Mother of Dragon 即刻做啊！ 喂，今日時間所限，可以只要傾到呢一度啦。恭喜你喺 LA 拍劇喎！ 多謝， 係啊，下次再上嚟傾過啊 ，Leslie。 好啊，好你沒名聲 ，Love you，Love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表示，因应议员已经获邀出席7月1号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的官方活动，为排除议员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確保活動可以順利進行，下星期三的立法會會議將不會舉行，原定在該次會議處理的議程事項將順延到7月6日的立法會會議處理。另外，立法會主席已經指示秘書處通知議員，委員會主席如果認為在6月23日至30日期間有急切事項需要舉行會議處理，秘書處可以就舉行遙距會議提供支援服務。仁愛堂洪水橋過渡性房屋項目仁愛居舉行動工儀式，項目提供410個單位，預計明年第二季落成和入伙。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說，項目為住戶提供針對性的協助，推動鄰舍互動。他又感謝市建局對項目的幫助，為日後落成打下堅實基礎。仁愛堂董事局主席鄭慧賢表示，仁愛居雖然只是過渡性房屋，但希望為居民提供生活上的支援，希望帶給居民家的感覺。今次項目的單人房平均租金1000至1500元，三人房平均租金3000至3500元。申請人需要是輪候公屋3年以上，或居住在不適切房屋，例如劏房，最快可以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在網上申請。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證實，啟德體育園部分工程由於新冠疫情關係，建築材料供應受到影響，需要延遲落成。至於財政預算案方面，政府原先向立法會申請的撥款 足夠完成工程項目。楊德強說，雖然合約列明若果承辦商因素而令工程延誤會有罰則，但由於疫情屬於未能預計因素，加上承辦商過去一直希望追回進度和採取補救措施，因此當局認為今次並非承辦商本身的責任。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理解，亦希望對於2025年在香港舉行全運會賽事影響不大，但希望相關工程不要再延誤。澳門在中午結束持續48小時的全民核酸檢測，新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說，截至今朝九點，這一輪疫情累計有47宗核酸陽性個案，涉及35女12男，年齡8個月大至89歲，當中10人屬確診病例，34人無症狀，另外有3人仍然調查。通過流行病學調查，當局正跟進1502人。截至今朝九點，全民檢測已經採樣超過65萬人次，其中超過48萬人次的檢測結果是陰性，累計共16個十運一樣本初步檢測呈陽性，需要覆檢。中心說，未有在中午前進行檢測的人士需要自費檢測，若果在下午三點前仍未檢測的市民，健康碼將被轉為黃碼，必須接受核酸檢測並有陰性結果後才轉為綠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51点，升286点，成交金额8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9点，跌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5.2跌系升8毫，腾讯控股377.6升6.8。新东方在线17.5升5.2，美团198.3跌1，盈富基金21.78升2.6，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咗6.2，系升咗6.2，快手84.75升1.9，京东集团253.4跌1蚊。中电控股67.75跌4.8，港交所362.4升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5.1，瑞士法郎0.967，加元1.295，人民币6.696，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兌美元0.697，新西兰元兌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246点，升475点。港金报1718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66美元，卖出18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下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是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西贡的大网仔路近雅竹苑一段来回方向有少少挤塞。 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西贡嘅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九巴路线94号仲系需要改道行驶，专线小巴7号来往西贡至到海下嘅服务时间会延长噶，而部分班次会绕经黄石码头，要乘搭嘅朋友啦就要注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期。 因为几混和，体内早已形成伤脉，所以仲有一次重塑先体嘅机会。林浩清于是随住佢嘅气息，找到转世嘅几混和，并耗费半生灵力帮佢由九尾狐妖重塑人形，并赐名阿纪。 国剧830预交期，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火烧连环船啊，但曹丞相唔使担心， 我系消防员嚟噶。 点啊？呢个赤壁之战穿越版之救火红心有冇创意呢？ 不如你哋听下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嘅《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啊！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都会有入围嘅中小学生演绎佢哋创作嘅中国历史广播剧。 今个星期就有轩尼诗道官立小学演绎《新赤壁之战》。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 故事创作同制片人陈少琪。 今次依系列嘅微电影咧，系分开四个独立嘅故事嘅，佢哋系关于四个1997年出世嘅年青人。他们面对着事业、爱情、亲情、友情的冲击，他们就是香港的缩影。我希望透过这一系列微电影能够鼓励到香港人继续向前行。 出发2022，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嗌乜嘢啊？嗌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你个负面症超 B 啊，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住挨住张 sofa 啫。 你仲嗌？你咪想死啊？ 唔系，我想嗌老公度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嗌，会令到你嗨嗨嗨。 新年咁多挥春咧，我自己最中意嗰个就系百无禁忌。 因为 因为百无禁忌就好似咧，你咩事都好似好意头咁样噶啦嘛。 系 系啊， 但系咧喺华人社会嚟讲咧，有好多嘢都真系好系禁忌嘅。最近喺日本咧就出咗一个产品咧，我自己觉得如果喺华人社会嚟讲咧，系冇人会接受到嘅。 系贪咩人咯、啊？我就接受唔到。 佢咧就系推出咗一种咧叫做万用棺材，即 嗱万用唔系叫你慢慢用喎，系有一万个用途嘅棺材。佢个样系点样嘅咧？好似我哋见到一啲木乃伊咧摆落去嗰啲咁嘅棺材，企喺度嘅，佢唔系瞓喺度啊，欧 式嘅嗰种， 系欧洲式，系僵尸嗰只， 系啦，吸血僵尸嗰啲咧会掀开盖，突然之间有只吸血僵尸弹出嚟嘅。咁佢咧呢一间公司，佢话呢一种嘅即系万用棺材可以做咩咧？你可以攞嚟当床用啦，或者你可以当 sofa 啦、储物箱啦，甚至系嗰啲茶几仔嘅餐台咁样。但系买翻去嘅人系抱住一个乜嘢嘅心态呢？ 我觉得系个形状问题啫，即系个形状你一望就是、哎棺材样嚟嘅，但其实佢同一个木箱系冇分别噶嘛。 系，而佢其实亦都可以变做 sofa， 又可以变做床咁样。咁但系如果我想要 sofa， 我会买个 sofa 咯；如果我想要床，我会买张床咯。我唔会买个一会变到 sofa 床嘅棺材咯。 但其实佢如果讲话，我哋呢个系万用木箱，咁你觉得冇问题、 啊？诶、哎，咁啱啊！12月我送俾你做生日礼物啦。是吗？ 不是，但我觉得真其实是他型的问题，是真的 很尴尬。即是你 OK 啦， 其实我真的没什么错，如果训练下去会发达 OK， 升官发财。 有些朋友仔就是如果他在、那些叫做什么传统里面呢讲棺材是升官发财嘛，所以有些朋友仔呢是会，我有见过是挂着一个很细粒的锁匙扣在 根身的。寓意是升官发财嘛。 咁你话做官啫，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又唔系做官，点解我哋发财就要升官都唔使啦？ 但系咪可能日本人佢哋冇乜呢种禁忌咧？但日本人都会瞓棺材噶，即系如果死嘅时候， 瞓棺 死咗之后，即系佢都要棺材噶嘛？哎呀，即系唔系平时瞓？ 唔系，不过我觉得都系攞嚟搞，唔系同埋呢嚿嘢最重要系咩？佢好大嚿啊！即系你如果睇过嗰啲电影，你都知道佢几大嚿。噶啦，嗰个棺材 即系压定啦，你嘅意思系？ 又我要买茶几，我买个细细个咪好咯，啊、全金尺土。 同埋佢打直咧，即系吓 亲系嘛？惊惊地， 夜晚去洗手间嘅时候真系好惊啊！ 有嘢弹出嚟。 系咯。 没法忘记是你回头的脸，那浅笑一瞬间，什么快乐从前。说着笑着，以为能体验朋友之间的感情线，快可连结，结果通通不上演。我只不过呆呆等候，你的手却无从跟扣，这一种友谊难改，难成为爱，自己故意承受。清风雨遥遥两袖，幻想不会吹走，单身了很久，我自演一个秀。 搵呢只歌真系一个人做 show 咁解喎，独 show 啊 ，solo 啊，系啊，作曲填词主唱都系佢啊， 杰神啊， 独秀。 可能系我，可能系佢，可能系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就眼见好多时咧，一对伴侣相处耐咗咧，佢就会对另外一半咧开始冇耐性，甚至开始咧冇礼貌啊！有阵时咧，甚至会讲一啲咧带有侮辱成分嘅一啲说话，日子耐咗咧成为习惯，而呢一个咧就系令到感情破裂嘅其中一个重要关系啊！ 我同佢拍咗拖一年咧，本身都几美满噶，但系佢最近开始咧，成日话我个身上边咧有阵除啊！ 哇，点解一大早咧，你个身成阵味，成阵除嘅？你起身有冇冲凉噶？ 咩啊？我朝早。朝晚都有冲凉有洗头刷牙㗎喎、 哦。唉，你嗰啲係体味嚟㗎。哎，无论你冲几多次凉呢，哎，都撇唔走㗎。 吓，但係从来都冇人讲过话我有体味或者甚至有浸除喎、哦。 啲人唔好意思同你讲咋嘛。唔通话你好臭咩咁样。你又鍾意搽香水。哇，再沟埋你嗰啲体味呢。哎呀，真係臭上加臭喎、哦。 吓，真系咁严重咩？你唔好吓我、啊。 喂喂喂，其实咧，你嗰阵除咧，搞到我啊，有时真系唔想揽咗你度啦。 喂喂喂，讲真啦，我识你咁耐咧，我真系从来闻唔到你身上面系有阵除、啊，或者咩体味啊，我真系一啲都唔觉、啊。 佢咁讲啊，搞到我咧一得闲咧就去冲凉啊。仲有啊，我仲专登去美容院脱晒全身嘅体毛啊，仲去买最贵最贵嘅啲沐浴露啊、洗头水啊。我啊，仲变态到啊，有阵时偷偷地闻下自己隔粒底，睇系咪真系有阵除啊。 哇，其实佢咁样搞到你咧疑神疑鬼咁样咧，情绪焦虑咧完全飙升咯。其实系咪佢嗅觉有问题咋？ 我觉得咧。是他个人有问题先真啊！ 终于有一次，男的咧又再一次话嗰个女咧个身好臭、啊，激到个女友咧同佢摊牌。喺再三逼迫之下咧，先知道原来佢男友咧系受佢嘅爸爸影响啊！佢爸爸教佢、啊，如果想留住一个女人喺身边嘅话咧，就要不断咁样贬低佢嘅自尊心，不断讲佢啲衰嘢，弹到佢自己咧一文不值，咁样咧佢就唔会离开你啊！喂，大佬，2022年啊，仲做埋啲咁嘅嘢，喺今时今日啊，边度有一个女人啊可以真系咁样俾你侮辱噶？甚至将个自尊咧压到去台底咁样啊，摆喺地下再踩两脚、啊。Anyway， 个结果系点？想得出啦，个女嘅一脚伸走呢一个男友咯。 I'm trying to love you, but every time I look in your eyes, you try to start a fight. Girl, you never listen to the other half of the story. You make your own, like it's the only way you'll see in this.You're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Yeah. Nobody hates you like I do. Yeah. Why you gonna make it so hard to love you? Nobody hates you like I do. I know I should be kind. Can you stop that please just make up your mind?You always find some new excuse to make me feel like an outcast in my room. I know my friends, they love me. My boy, be patient about my feelings. So why you gotta keep on crying every other night? Wasting all of your time just magnifying things they don't see. Yeah.

好唔捨得呢一隻歌唱完啊，嗬， 系啊， 好正啊！ 呢首飲歌嚟噶， 飲歌同埋個music video 都好正 啊！系啊，嗰個男仔都幾靚仔嘅。 唔知佢哋做乜，但係覺得好有意思咁樣喎， 好聽啊，真係。 劉若英嘅後來，明天再見， 拜拜。